萬千，舊日笑聲似在眼前，聚聚往日舊情意，問問抱負與心願。世界在轉，星光在閃，萬物也適應自然。現在你或未如願，命運每天都變遷。得這默契，輪流轉，風光變。 同一齊唱好嗎？ 遇见人人和平有爱，和平有爱心中在，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，人爱福再来，颂赞和平传扬有爱，呢边嘅朋友人人永远相亲爱，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，重建自由博爱，愿见人人、yeah! 和平有爱，和平有爱心中在，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，人爱福再来，大声啲好吗？颂赞和平，传扬有爱，人人永远相亲爱，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，重建自由博爱。再来一次，大声啲，愿见人人。和平有爱心总在，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，人爱福再来。弯弯眼睛住， 颂赞和平， 传扬有爱， 人人永远相亲爱， 和平响遍四海内，重建自由博爱，重建自由博爱。